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26面，526面，从第一行第二句看起，故本经曰，从这看起。故今日发一念心，念于彼佛，定生彼国也。又弥陀要解，为生念乃至一念往生，但若临终时，亦于此无为。若于平时能发一念清净心，明其离体，若于一念，则因此一念之力，临终彼任能有生念和一念也。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，这一句经解的教诲非常重要啊！我们不能不多说几句。最难得的，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这几句话：若于平时能发一念清净心，明其离体，这句重要啊！啊，这样才能够入于一念呢，对，一念清净心才能现前。啊，功夫都在平时。平时什么功夫呢？最重要的就是放下。真正体会的佛在经教里常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不但十法界一真庄严，是梦幻泡影啊，就是连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图也不是真的。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，它就没有了。啊，最后现出来的是什么呢？那是真的。常寂光净土。啊，常寂光净土里头没有现象，所以佛在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常寂光里面没有物质，也没有精神现象，连自然现象都没有。啊，我们常常用电视屏幕来做比喻，屏幕就是常寂光，它什么都没有，能现一切相，虽现一切相，还是什么都没有，这个总要记住啊！常寂光就是自性，自性就是我们比喻的屏幕啊，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保持像屏幕一样的真实，像屏幕一样的不染啊？你看屏幕 现象千差万别，没有丝毫原著。佛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真心，慧能大师明心见性，头一句话就是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啊，这就好比我们看电视，突然之间呢，看到屏幕，屏幕上一无所有，本自清净。啊，所现的境界，远、近、善、恶，全都是假的。屏幕叫做佛，那么我们在频道里面见的所有的色相，不就通通都是佛吗？啊，是世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我们在屏幕上看见了，屏幕是佛，屏幕所现的一切现象没离开屏幕。啊，即是佛，相也是佛，性相不二，性相也如啊。啊，只是我们迷惑颠倒，不知道自己是佛。啊，这叫堕落到六道里头来了，不知道啊。那这真变成六道众生了。为什么六道众生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，屏幕里的所有的现象都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只有屏幕它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。而分别之处跟无分别之处融成一体，决定分不开，但是它确实不一样。能生能现的自体就是自性，它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。所生所现的这些色相啊，用现在科学的话来说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它在无分别当中起分别之处，不起心不动念当中去起心动念。啊，我们用这个比喻，大家容易体会呀。这就是大乘佛法。这就叫一佛尘啊。啊，一佛尘在哪里？就在电视机上，你全看到了。啊，会看的了就叫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不会看的被这个里面啊所演出的这些画面迷住了。啊，迷恋之后你就被境界转了，悟了你就能转境界。啊，佛跟诸佛如来有什么差别？迷悟不同。除此之外毫无差别。啊，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。他表演的逼真的 我们表演也比真的没两样啊。不同的在什么地方呢？他表演的是觉，我们表演的是迷。你想想看，除迷雾之外还有什么差别？觉了就是一念清净心，迷了是一念执着心，一念分别心，一念妄心。啊，妄心、分别心、执着心，跟体性不相应啊。那一念清净呢，就明其离体了。离体就是自性，离体是真性，离体是妙觉。若于一念，没有二念。一念就是真心，一念就是自性，一念就是常寂光。再生一念就迷了。大乘经教常说啊，正念无念，无念叫正念，这个很难讲。无念好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，什么都不念了，念无想的，它还是有念。有什么一念？有我有个无念啊，无念还是一念。那无想，无想还是有一个想，他想无想啊，所以无想定啊，也就是无念定，在第四禅。外道天，他本来是学佛，学成外道了，误会。啊，第一些现象事实都要明白，不明白有一天我们遇到这个境界了也堕入其中，自以为证得涅槃了啊，自以为是妙觉了，哪里知道全错了，没出六道轮回啊。啊，所以平常我们的用心要能跟自信有个几分相应，这个好啊。啊，自信很难懂。说的具体一点，就是经题上的清净平等句。那我们起心动念能够跟清净平等句相应，这就是用真心，这就叫法一念心，这就叫入于啊，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。啊，从哪里练起？先练不执着，心量脱开，能包容，能随缘，不再斤斤计较。啊，心量脱开了。啊，不能包容。斤斤计较，这个就太难太难了。 啊，你的菩提心发不出来。啊，中国古人常说，量大佛大了，你量小，你的佛不大。大智、大慧、大德、大福，都是自意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。啊，现在变成这个样子。不能不觉悟啊。迷雾都在一念之间呢，这一念就是放得下放不下，放不下迷，放下了觉啊，觉悟了智慧现前，德能现前，福报现前，那叫自在。学佛的同学几乎都知道自己业障习气很重，也很愿意消除业障。为什么老是消不了？原因何在？因为他念念都在念自己的业障，念自己的习气，所以他的业障习气只有天天增长，不会消除。什么时候消除呢？哪一天他不念，他把这个事情忘掉了啊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一念阿弥陀佛，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。这个业障没想他，他真消掉了。道理在此地，到紧急关头的时候啊，遇到有灾难现前了，疾病现前了，手忙脚乱，啊，妄念纷飞，把佛号全忘光了，这个时候怎么样？念念增长他的罪业，一定要晓得每一念都增长啊。那换一句话是，念念接近恶报，为什么？太上感应篇说得好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啊！啊，佛在经典的教诲，这个时候忘得一干二净。学佛学一辈子，这个时候不起作用啊，烦恼起作用啊，甚至于在这个时候怨天尤人，甚至于怨恨佛菩萨。那个罪就更重了，这个罪业就变成无间地狱业了。 啊，佛门弟子对经教了解不够透彻，啊，护持佛法，自以为护法有功啊。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灾难？他说佛菩萨不灵，佛菩萨没照顾他，这就是对经教不通，不能理解。那佛菩萨经教确实能够保佑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众生把经教错解了，那招赶来的灾难啊，又要怨天尤人，这怎么得了啊？佛没叫你们这么做，佛真的叫出我们消除业障，化解灾难啊，教我们放下，教我们布施吗？布施就是放下，布施就是舍，把什么舍掉？把灾难舍掉。啊，把生死舍掉，把疾病舍掉，把六道轮回舍掉，把十法界舍掉。你就成佛了，你要是念念舍不掉，你的麻烦就大了啊！轮回确确实实可怕，你要真把轮回看透了，你就知道轮回是一团糟啊。那这一生当中，无论什么好的关系，一转世全忘掉了啊，可能全颠倒了啊，曾祖父高祖父这又回头来了，可能又回来做你孙子了。这个事情常有的啊，甚至于他造了恶业，他投到畜生道里啊，变成家里你家养的家畜啊，我们肉眼凡胎不认识啊。啊，随六道里头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，生生世世有的受的啊，怎么样超越，怎么样摆脱，无量法门里头净宗法门最殊胜，最微妙的就是一句名号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那为什么不念？为什么念六道轮回？给诸位说，这一切杂念全是六道轮回。啊，正念可以说在现前这个世界已经找不到了，正念变成有名无实 啊，现在这个世界念阿弥陀佛名号，那就叫真念。啊，除这一念之外，没有第二个真念。啊，古时候有，现在没有了。啊，诸位细心去体会，去观察。啊，不念佛的时候，你心里都想什么，念什么。啊，你再仔细去思维，你所念的、所想的，跟什么相应？那不就知道了吗？啊，念念呢，是轮回心的，念念呢，是念六道里头的恩怨。愁肠果报啊，你念这个东西啊，这个力量非常强大了，因为你念的时间太多，念佛的时间太少，佛号抵不过业力啊，这就是我们功夫为什么不得力。啊，黄念祖到了晚年，啊，生病，临终之前半个月，啊，这个六个月半年了，每一天十四万声佛号，追顶念佛，万缘放下，啊，六个月的时间。他往生了，啊，以这样的一个大德，这样一个修行人，临命终时还有这样的努力，啊，才能得生净土，何况一般凡夫啊，他是给我们一般人做榜样的啊，也就是说，最后这六个月的时间啊，180天，真能够万缘放下，一心专念，你就必定的事啊，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看了。所以一念清净心一定要在平常时间养成啊，要养成放下，什么都放下，啊，我也说过很多次，提醒同学啊，钱财带在身上是自己，没带在身上不是自己，不要牵挂在心上。衣服穿在身上是自己，没穿在身上不是自己，你不就不操心？啊，这个房子，我今天住在这个房子是我自己的。我走出大门，不住在这个地方，这房子不是我的。你要常坐如是观了，你就放下了，放下你的清净心就现前了。啊，清净心现前，然后再找那个一念，不难。啊， 意念肯定会被你找到，意念是真心啊，你把你自己找到了，你把你的自性佛找到了啊，自性佛就是阿弥陀佛，哪一个人不是阿弥陀佛？个个都是阿弥陀佛啊！阿弥陀是佛是什么呢？你把它翻成中文，你就知道了。无量觉，梵文的啊，翻成中国文是无，弥陀翻作觉啊，翻作这个啊量啊无量。佛翻作觉啊，哪一个不是无量觉？个个都是啊！阿弥陀佛不是一个人专称啊，阿弥陀佛是十方三世，这三世就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一切诸佛的通号，所有佛都叫做阿弥陀佛。念这一句佛号，就是要把我们自信阿弥陀佛念出来。啊，中峰禅师在三十七念的开始，不是说过吗？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。说得好啊，说得一点都不错啊。啊，极乐世界在哪里啊？就是要记得心间，此方即是净土，净土即是此方，你是阿弥陀佛，你就住净土。你不是阿弥陀佛，那你住秽土啊！这不是大乘教佛常常说的吗？境随心转啊！我们要想这一块地变成宝地，变成福地，很简单，我们自己把良心找回来。我们自己把清净平等觉找回来，那你就是佛人，佛人居住的地方就是佛地。你能够把阿弥陀佛找回来，念念皆是阿弥陀佛，你住的这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，就是净土，什么灾难都不会发生。学佛明白这个真理啊，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你还问别人呢？这别人向你请教啊，你怎么会去问别人？这不笑话吗？啊，真的是这样，一点都没错。啊，我们今天真的要在意修行的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那种烦恼习气，怎么又发作了？这个发作，要把它当作什么看待？当作发病看待。这烦恼习气一现现，怎么我又发病了？那用什么方法对治呢？一句阿弥陀佛就对治了。阿弥陀佛叫万灵丹呢，治我们的病啊。啊，这个就是福烦恼啊。下面如云中朝里面所说的，此一念之力呢，有复活之功，他能把烦恼复住。 啊，临终真念，临命终时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除这一念之外，什么念都没有。平常常常熏念，临终自然阿弥陀佛显现，其他念头没有，那你就决定得生了。我们接着看底下这一段，又一心中，再讲一心。一心里面呢，有四有理。啊，四一心者，弥陀速超越，闻佛名号，常忆常念，一心原理，自自分明。前句后句相续不断，心住坐卧为此一念，无第二念，不为贪嗔烦恼之所杂乱，事上皆得，理上未彻，唯得性力，未见道故，名四一心。莲池大师把什么叫四一心跟我们说出来了。有四有理，有理一定有四，四显而易见，理在深深难明啊，四一心我们能做到啊！啊，虽说是能，也不容易。啊，怎么个做法？怎么个修法？苏超这一段讲得很清楚。闻佛名号，你听到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名号，常忆常念，常常想着这个佛号，在你心里头要扎根，口里常常念着，齐心动念，不缘别的，专门缘这一句佛号。啊，字字分明，前句后句相续不断，这就是印光老法师，他老人家自己为我们实现念佛的方法。啊，他念佛，无论是四个字，无论是六个字，念得清清楚楚，听得明明白白。啊，前句后句相续不断。啊，他还记深念。知道我这一句佛号是生念当中的第几年，就学习。下面这三句是功夫，行住坐卧，这是说一切时一切处，唯此一念，无第二念。真念佛人啊，如果我们工作繁忙，没有办法了，专心念佛，可以一个星期找一天，一个星期也不行，找不到。 一个月转一天，24小时，落实这四句，啊，常忆常念，字字分明，前句后句相续不断，啊，一个月找一天，真正能做到清净心能现前的，不可思议。啊，不要小看了，一个月一天的，一年修12次，啊，它的效果非常殊胜。啊，那要放下的呢？这是增上缘。不能不干。为什么呢？尽量避免扰乱。啊，不为贪嗔烦恼之所杂乱。这就是我们要把贪心放下。啊，贪嗔痴慢疑，五大烦恼要放下。啊，顺境现前不贪，逆境现前不嗔。啊，净缘在我们面前就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，不痴啊，不糊涂啊，啊，谦卑最好啊，应该要学的。不但呢改变自己傲慢的习气，同时也教化众生啊，自行化他了，处事待人皆无处处，真诚恭敬别人啊，自己谦卑也啊，断疑就是真心，不怀疑，对自己，头一个相信自己，本来是佛。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上讲的这一句，我接受了，我承认，我知道我本来是佛，我本来是无量觉啊，现在之所以不觉，就是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啊。这一句话是世尊在华严经上说的啊。我既然本来是佛，我现在要争一口气，我一定把我本来面目找回来啊！我要成佛啊！本来不是佛，你要成佛那可就难了，本来是佛，你想成佛就不难。啊，中国老祖宗教导我们本性本善， 古时候同盟啊，小孩初上学念的课本《三字经》，第一句话，圣人就教导我们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换一句话说，中国传统的教育目标没有变，如何回到当初，把本善找回来？那教育的目的就圆满了。啊，跟大乘佛法里面讲的，啊，本来是佛一个意思。完全相通啊。所以那些毛病习气，所有一切不善，通通的放下，放下就是啊。这种修行呢，事上即得，理上未彻，理没有大彻大悟啊，事上事都做到了，做得很如法啊，理上未彻的你也了不起，为什么呢？你能够得到真心，不是真心你做不到，不是真心照这个方法做，做个三年五载，自然真心发现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跟一心相同，它是向着回归自信的这条路，越走越接近啊，你只别走岔路，你只向这一条路上走，你就会得到啊，先得到我真心了，然后接着真相到极乐世界啊，这个愿心了不起啊，有真心有真愿，欧耶大师讲，你就决定的生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品位高下，那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啊，能不能往生决定在有没有真心真愿，记住，人有真心真愿，这个世界全不关心了，全放下了，有很好，没有也好啊，这个世间事情不再操心了，不再挂心了，有也不必丢掉，没有你也不要求啊，一切随缘，都快乐啊。不再造作了，没有去求是造作，有了把它丢掉也是造作啊！只要你心地清净，有无都没有关系，都不碍事啊，那就绝不妨碍你的清净心，绝不惹起你的妄想分别执着，就对了，那叫做功夫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清净心克时而论，一切时一切处通通可以修，天堂可以修，地狱也可以修啊，只要你明白这个道理，而且不难修啊，常常提醒自己一句话 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容易放下了。啊，不再去搞错做错事了。啊，那我们功夫真的会得力。啊，因为他值得心里。啊，成就你愿力，没见性，未见道果。啊，没见性，所以叫随性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见性才叫理性。有弥陀要解啊，要解偶益大师讲的，不论是四执是一执，一定要持到浮出烦恼，乃至见思先进的见色心啊，我们用念佛的功夫，能够把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扶住，把见思烦恼断掉。这什么人呢？小乘阿罗汉，大乘摄性菩萨里面的器性菩萨。见思烦恼断了，就是不再执着了。啊，见思是执着，真正能随缘了，没有自己的意见了，能够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什么都好。啊，为什么？他心里就只有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他什么都没有。啊，烦恼习气已经不能障碍他了。这叫四一心不乱啊。四一心不乱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方便有余土。啊，方便土里头有九品，啊，或者我们用这个观经来讲，啊，观经讲三品，上中下三品，中品上生，中品中生，中品下生。啊，那中品下生的人是须陀洹、娑婆，中品上生的人是阿罗汉。四果，那中品中生的人呢？就是二果跟三果。啊，或者是说得更详细一点，中品上生辟支佛，中品中生的阿罗汉，啊，大概三果四果是阿罗汉，初果二果是中品下生。如果是理业心呢，他就生十八土了。啊，我们一品的果都没有证得，这叫凡夫。凡夫往生 下品上生，下品中生，下品下生，反复啊，这个是往生的品位啊。但是这些品位包括上品上生，有修德的，有欲殊胜之人，顿超的啊，这个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总在于语言不同啊，顿超不是偶然，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啊，他都有修行，他阿赖耶里面呢世事修行的基础非常好啊，刹那之间把他叙事的善根引发出来，才能顿超啊，若不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因缘，不可能啊，临终顿超，无逆十恶顿超，生到上上品往生，不能说没有，理上讲的通啊，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稀少。底下一段呢，讲理性。弥陀素朝言，闻佛名号，不为意念，即念反观，提察旧身，举起根源，提旧至极，于自本心豁然起后，以见地故啊，明离性，离性开悟了啊！闻佛名号，不只是一佛念佛，在一佛念佛当中，他能修。即念反观，观世音菩萨的修法，梵文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啊！啊，那这个里面在念佛里头啊，有禅有教，反观。是禅如果常读大乘啊，佛在大乘经里面讲心性这一些开始，在念佛当中啊，能够提就啊，体察啊，参究不是研究，研究用心意识，参究是不用心意识像宗门一样提起一切，不要求答案，就是有问题不求答案， 为什么？求答案，你就用了第六意识；不求答案，不用第六意识。时间久了，豁然开悟。啊，所以是大疑有大悟啊，小疑有小悟。啊，没有疑情不会开悟。啊，你找答案就错了。啊，不找答案，我有问题在，没有答案，才会豁然开悟。啊，不一定在哪一句经文，不一定在哪一句佛号。啊，举其根源就跟神的意思是一样的。啊，追究它的根源。其咎之极。于自本心豁然起合。这是什么？这就开悟。如果跟自己自信不能相应，他就不会开悟。怎么提就至极就会忽然相应呢？因为自信里头没有念头。啊，自信是什么样子呢？清净平等。这是自信。有没有自信清净觉这个名呢？没有。名是假名。啊，所以念佛念到杂念没有了，就是清净。念到分别没有了，就是平等。念到迷惑破了，就豁然觉悟了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所以我们有执着，有分别，永远不开悟。这个要记住啊，分别执着也不放下，你搞经教搞一辈子，这就我常讲的佛学啊，你所得到的是什么呢？叫佛学知识。啊，佛学知识从哪里呢？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里头现出来的烦恼啊，他怎么会开悟啊？所以佛法讲禅啊，大乘不管哪一宗，念佛也不例外啊，叫你参究，没有叫你研究啊。参究是什么？理性意识叫参究啊，理意意识莫那，莫那是执着，不执着。第六意识是分别，不分别，不用第六意识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阿赖也是妄想，阿赖也是记忆。啊，不需要想前想后，不需要妄想。啊，心意识有啊，不用它。一心专注在佛号，对佛号有疑情，不求解释。 啊，时间久了，他自然得三昧，叫念佛三昧。三昧得到之后，不要放弃，继续下去，就会大彻大悟。啊，这一悟呢，清净平等就全现前了。这是理一心呐，啊，见地，地是真理，就是明心见性。啊，明心见性的人，超越十法界了。十法界没有了，啊，就好像梦醒过来了。醒过来境界是什么？是一真法界，你见到了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现前。这个境界现前，就是你成佛了。天台大师讲的六界佛，你所成的这个佛教分真即佛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但是没圆满啊。这个不圆满呢，就是因为你还带着妄想的习气啊，也是大乘教里面常说的无始无明烦恼的习气啊，无始无明断了，因为不起心不动念，真断了啊。所以我们别看那些老太婆，那个里头有没有念到离心不乱的？不敢说没有。啊，但是不多，会有。为什么？他们从事业心再向上提，就是理性。啊，你看他好像是个很糊涂的人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你问他什么，他回答你都让你都说。他没有第二念。这功夫不得了啊。前通佛智，暗合道妙啊。哎，你别看他愚，古大德常讲愚不可及。聪明智慧人比不上他。他心里这么一杂念。没有妄想啊，这种人在佛法里面，这种人就是神仙，不是凡人啊。凡人有妄想，有执着，有习气啊，圣人没有啊。我们学佛的目的，就是想成佛、成菩萨、成圣、成贤啊。这些经文开始，我们就特别注意啊。欧耶大师要解里讲得好，不论是持立持，持到心开见本性佛，皆离一心。这话讲得好啊。这一句佛号 一定要念到心里开悟啊。啊，见本性佛这一句的意思，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。啊，用念佛这个方法，达到明心见性，结果。啊，这就是理性。在一心中呢，理一心最为上也。啊，最可贵的是理一心啊。有弥陀素朝云：“这持名号，一心向往，这是四一心。”莲池大师讲得很简单，很容易懂。啊，就是本经上所说的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四一心。我只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，清净阿弥陀佛。除这个之外，其他的事情全部丢掉，与我不相干了。你一心一意要想去做佛，你就用这个方法去修，你决定得胜，你决定埋怨。啊，那么支持名号还归于一心，那就是一心，这是真正肯定，一点怀疑都没有。阿弥陀佛就是我自信啊，阿弥陀佛就是我的本性，因为他至善啊，无量觉就是至善的，人性本善。人之初性本善啊，无量就是本善啊，念念呢都回归到无量就，念念回归到真心，回归到本善，这是理。他尽心啊，没有尽心的时候，这个持叫离持啊，所以持智持佛号有四有理四持离持都能够得四一心得离一心，功夫浅深不相同。底下一段，那心精明，诸善之中啊，独有一心，最为第一。一其心者，诸善随之。这一句话太好了啊！一切善中，什么最善？一心最善。为什么一心你见心你真心啊，只要你得一心就开悟，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所以说一其心者诸善归之啊，万善皆归也，万善随之啊。你不会有一个恶念，你不会有个恶意，绝对没有恶的行为， 纯净纯然。你跟大圣大贤、诸佛菩萨没有两样啊！你契入他的境界啊，契入境界就是真果。弥陀疏钞莲池大师说道：“即此一心，全体是佛。又即此又此一心呢，即定中之定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自性本定。啊，这个一心。”就是菩萨念佛三昧，也就是大摩祖师直指之禅，这是禅境是业。禅的终极目标是明心见性，静的终极目标也是明心见性。方法不相同，目的完全相同啊！但是智持名号比参禅呢容易多了，方便多了啊！方法之善巧，无过于持名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，都搞清楚，都搞明白，你对于任何宗派你都尊重，你都供养啊，恭敬心就是供养啊，你决定不会分别，决定不会回报啊，那么有门户之见，对不同宗派、不同方法、修学方法的人批评回报，不要放在心上。为什么呢？他没有知识，他对于自己、对于别人一无所知啊，要原谅他。啊，他为什么会这样的？没人教他了。如果有人教他，他通达明了，他会跟我一样。啊，我们从哪里学来的？从善财童子那儿学来的。知道无量法门。都是世尊所传的，门门都是见性的方法，殊途同归也。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那我们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看到了，啊，过去还有些门户之见，这看到之后门户之见扫除了啊，对于任何一个法门，我们自自然然谦恭有礼，欢喜赞叹，那自己呢，自己还是老实念佛啊？为什么不学呢？ 我们不是那种根性。啊，那个法门我修起来就有困难，就有障碍。啊，念佛这个法门适合我的根性，我修这个法门没障碍，没有困难，容易成就啊。上所引证啊，前面念老引用的经书来证明，一念即是一心，此之一念该知本觉临知之自性，谓之一念。这个一念就是自性觉，自性本觉。也是大乘经里面所说的一心。所以心，我们从体用上来讲，心是体，念是作用。一心一念完全是原位，没有丝毫的添加物在里面。一心一念啊，就是本觉临知，就是真如自性。啊，这一念里头没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是二念。不起心不动念，那这念这句阿弥陀佛行吗？相应吗？行，能相应。这一句阿弥陀佛里头没有起心动念。这叫一念，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当然就没有分别之处。啊，所以要晓得，没有之处是阿罗汉，没有分别是菩萨，没有起心动念是佛。佛念这句阿弥陀佛没起心动念，念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那确实没有起心动念。这就是本觉定知啊，这是理念的，这不是思念。例如日本新西市云，一尘即宏愿，宏愿即佛智，佛智即一念。那佛智是什么？本觉临知。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所说的，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，就这个意思。 啊，自性里头本来具足，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相好，啊，所以趁这个为无量寿佛，就这个意思啊，无量寿佛。啊，无量寿就这么来的呀。啊，就无量寿是自己，不是别人啊。啊，无量寿就是自己的本觉领地，它不生不灭。用梵语来讲呢，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难得，我们认识了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是谁呀？就是自己的本觉莲池。啊，世尊笼统跟我们说了一句话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祖师菩萨更亲切地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就是阿弥陀佛。那念阿弥陀，念阿弥陀念自己啊，是自己的自性佛，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啊，这些年来我们提倡的三十息念法师啊，在全世界都流行了，这是一种好事。三十息念法师是元朝中峰禅师他老人家所编的啊，里面的开示都是他老人家所说的啊。我觉得法师里头最重要的两句话就是说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此方即是净土，净土即是此方，这两句重要啊，说绝了。啊，佛在大乘经里面所讲的经义，这两句话都包括。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看包不包在里头？啊，一切法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啊，都在这里头啊。啊，所以一尘就是宏愿，宏愿就是佛智，佛智就是一念，一念就是自性，该是并列一念之一。为凡夫之信心，如能与佛智因念相应，则往生事业自然成办，不需口口声声多称佛名。啊，要不要天天用口里头来念呢？这不需要。那不需要黄念老临命终时为什么 这半年的时间，一天14万声佛号不断，这个我们要知道，绝对没有矛盾。二是什么呢？现前众生根性不同，这个地方讲的是理念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啊。这一句一句接的是，这是四念，四念一般人可以做到。啊，理念的想象感，凡夫的信心，能与佛智一念相应，谁做得到？真能做到了，确实。啊，不必把佛号挂在口上。这个人随时能往生。啊，因为他的这个一念跟阿弥陀佛相应啊。啊，就像今天热线电话一样。他一起心动念，一句阿弥陀佛，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他就连起来了。这一念想往生，佛就来接引了。啊，理念比思念功德大了，但是理念难，我们这个心怎么会给他相应？啊，佛的智慧有根本智，有后德智。相应是跟根本智相应，根本智是根本智就是一心啊，他是一心，我也是一心，一心跟一心相应啊，一心跟自心相应，佛跟自心相应，我也跟自心相应，是这么个道理。啊，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啊，凡夫念佛，不但六道，十法界的众生念佛，通通用阿赖耶，阿赖耶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不是真心，是有四念，不是理念。啊，四念能不能念到理心呢？也能。但是决定是先得四一心不乱，再向上提升。啊，没有得四一心不乱，不可能得离一心。啊，心习是所说的，此语报恩论相似啊，报恩论的时候，禅宗破产，独教解悟，而专修净土，而能一念尽性，与佛智相应，一念成佛，而得往生。这几句话说得很清楚啊，报恩论上讲的 啊，禅宗破参就是开悟了啊，读教解悟了啊，这个解悟是大开圆解，跟宗门的明心见性是同一个等级啊，他们回过头来专修净土 啊，希望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啊，能够一念尽心与佛之相应，念一生佛，所以一生是生，决定的生。那这个我们相信，不怀疑，理上讲得通。啊，事实上不是我们的境界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往生，真的可以有把握往生。这不是假的。啊，那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先修清净心。啊，往生净土真正的条件，经里面讲的很多，叫心净则佛土净。那么要想得清净心，一定要放下啊，万缘要放下了，清净平等觉才能显现。这是真功夫啊！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知道万法皆空啊，《金刚经》说得好啊，《金刚经》在中国流行最广。啊，不学佛的人都读，在中国古代读书人没有一个没有念过金刚经啊，其他的经没有念过，金刚经、般若心经是肯定念过啊，老子道德经肯定念过，庄子虽然没有完全念完那一篇七篇，也肯定念过，道家的代表啊，啊，《金刚经》里头说得好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叫我们放下，不要去执着啊，尤其是情执啊，多少人念佛念得很好啊，最后不能往生，什么原因？情执没放下这个例子很多啊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情执是最难放下的，如果不能放下，会生生世世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呀，六道轮回的真因呢。啊，那么说的不好听一点，那就是无量劫中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！啊，情会变，啊，爱会变成仇。欢喜会变成怨恨，这是你麻烦大啊！要能保持不变，那是多么高的道德，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啊，保持不变，那是圣贤，怎么可能世世代代都是圣贤？这可不容易啊！圣贤人一转世变成普通人了啊，就是他会退转。佛法里面证到小乘初果须陀洹才是位不退，那就是说他不会退转，他能保持，那不是简单的事情。我们现在一般人做不到啊，别说普通人，真正修行人都做不到啊。须陀洹要放下五大类的见悟，你们试试看。第一个，放下身见，不再执着身是我，这事情容易吗？几个人能放下？啊，我们不要去问别人，问自己。真能放下吗？说的容易，做的太难了。起心动念还不都是为我？啊，为我就是凡夫。啊，真正把身见放下了，那个人是大公无私啊。所以我们想想真难啊。啊，第二个，边界。边界今天所讲的对立能放下吗？能不跟人对立吗？能不跟事对立吗？啊，能不跟一切万物对立吗？我你他就是对立。边界放下了啊，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，小乘也不容易 啊。第三个就放下成见啊，成见是以自己为主的见解啊，我认为是对的啊，我认为是是的啊，主观观念呢、啊，在佛法分因分果啊，因上的主观观念叫戒取见，果上的这个主观观念呢叫见取见，这两种都成。放下成见才能随缘，才有智慧啊！佛家讲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那他没有听见的啊！今天这个世界混乱的局面，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。啊，中国没有，外国也没有。现在这个社会动乱是全世界的。啊，我这次在澳洲，啊，澳洲也是在政界里头有相当地位的人来看我。问我两个问题啊，一个问题，今天这个社会有没有办法恢复到安定的社会秩序？ 这是个大问题啊！你外国人问的吧？我还是用外国人答复他，不是英国汤恩比博士在70年代，上一个世纪70年代，曾经说过。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他说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，大乘佛法也在中国，外国没有了啊！我说这个问题，我在伦敦大学，在剑桥大学。能相信吗？啊，孔孟学说是什么？如果提起孔孟学说，大家都想到四书五经13年，能解决现在问题吗？要找到孔孟学说的精髓啊！孔子一生主张的是仁，孟子主张的义。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，仁义两个字代表孔子。仁是什么呢？爱人。现在人不爱人啊。人是推己及人啊，想到自己就想到别人，想到别人就想到自己啊，不要单想自己，要把我跟人合起来想。仁爱啊，那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呐、啊。我不喜欢的，我不能加于人。啊，要用这个方法，要学着爱人，不能恨人。啊，孟曰取义，义是义是讲理，或且。或理或法，这叫义啊！你要通通兼顾到啊！啊，只有理，只有法，没有人情不行啊！那个法就变得很残酷啊！啊，中国人的厚道啊，情理法通通兼顾到啊！那么《论语》里头有一句话。夫子之道，中恕而已。哎，你就用中恕，就能把今天社会摆平了。啊，中是什么？你用心，没有偏心，没有邪心，不偏不邪叫中啊。你用这种心，恕什么？饶恕。今天全世界，东方失去了传统教育。外国失去了宗教教育，谁不造罪？找到不犯过、不造罪业的，一个找不到。那用什么方法呢？饶恕他，不要追究。无论他造什么样的错事，都要原谅。为什么？没人教他。没有人教他，他做错事情，你要惩罚他，叫于心不忍啊！啊，他受过圣贤教育，犯过事，应该惩罚，没有人教啊，所以不应该。啊，你用这个方法，啊，孔子所说的成事不说。已经造的事，不论善是坏，特别是不善的事情，不再讲了，不提了。啊，随事不进，看到他做了坏事，一定会做成功，不要去劝他。既往不咎，过去造的事情一笔勾销，不要放在心上。这就是这恕啊，中恕啊，让大家心都定下来。啊，一起。 来学传统文化，一起来学圣贤教育，这就好了。学完之后他良心发现了，他就变成好人了。所以必须从安定的社会当中来求转变啊，来把教育办好。所有的问题通通是教育出了问题，不是别的。我这个说法他们都同意啊，绝对不能用惩罚，绝对不能用报复啊！贪污现在全世界都有，他所贪得的就算是他的，别问他从哪来的，别提了。这样的心量才能解决问题啊！让每一个人心里都安定。稳定当中来求改变，改变就是用教育啊，要提倡伦理道德因果宗教教育，就能把问题解决啊。另外提了一个问题，很尖锐的问题，就我才知道，以前不晓得，西方人，而且西方都是搞政治的啊，在政界有很高地位来问我，对，现在西方开始怀疑民主制度是不是最好的制度啊？我告诉他，制度不是最重要的啊，中国自古以来制度是看得很重，但是不是最重要啊？中国人讲法了，法就是制度啊。啊，国家的宪法大法了啊，法治之本也啊，治国的根本呐。但是后头有一句话：仁者本之源也。这句话重要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人要是好人，不好的制度才能做出好事，人要不是好人，再好的制度才干坏事啊。所以制度固然重要，人更重要，怎么样把人教好，这样才是真正解决问题啊。我给他们做了个建议啊，如果说是能够把古时候帝王政治跟现在民主政治优点结合起来，那就变成最好的制度啊，各有各的长处啊，啊也各有各的缺陷啊，这两个一结合就变成最好的制度啊，那就是还是办教育啊，民主是多党制度啊，这个好啊。那过去帝王，你看他培养接班人，那个制度太好了。如果今天政党能够运用帝王培养接班人那个方法，就变成最好的。啊，所以政党在竞选的时候啊，不必听某一个人，得听某一个党啊。我这个党平常就在训练啊，哪个做总统，哪个做总理，哪个做部长，我就在训练啊。古时候帝王培养太子就这么培养出来的啊，所以皇帝一过世，太子登基顺理成章，一点都不乱啊，这个好啊。所以政党要把这套东西继承下来啊，吸收党员要像从前君主时代培养国家的公务人员，两个字，条件两个字，孝廉。那他孝顺父母，他就能对国家尽忠，他廉洁就不贪污， 你看，从汉朝一直下来的这2000多年，中国帝王选拔他的这个官员，就这两个条件：孝廉，叫举孝廉呐。啊，如果政党吸收党员，用这两个条件做第一个标准。啊，吸收党员，不使孝顺父母廉洁的，不让他参加这个政党，这政党最优秀的啊，这才能解决问题啊。我给他们的建议，他们都很满意啊。所以古今中外要戒取人的长处啊，避免人的短处啊，你才能找到最好的方法，帮助社会安定，帮助世界和平，帮助地球化解灾难啊，真能做得到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这里。